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本周五几部新片即将上映。中国的飞速发展 70% 的动力来自于煤炭，然而却很少有人真正的了解那些给他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的煤矿工人的真实生活。电影《地层深处》就是一部反映煤矿生活的作品。影片通过跟踪拍摄一个采煤班组，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记录他们面对巨大困难所做出的努力，展示当代矿工精神，进而探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点另类的超级英雄毒液本周五即将回归国内荧屏。新一部的作品名叫《毒液：致命守护者》，讲述主人公艾迪·布洛克受到不明外星物质共生体的入侵与控制，历经挣扎对抗，最终成为拥有强大超能力亦正亦邪的毒液的故事。国产动画片《两个俏公主》中，唐廷国的公主红菱为了帮助天鹅王子找回圣域，和乐游国公主桃溪一起经历各种险境，最终实现了他们的承诺。爱情喜剧《双十一脱单记》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云南相遇，一见钟情却又历经曲折的爱情故事。《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是日本电视动画《名侦探柯南》系列的第22部动画电影，作品由立川让担任导演，樱井武晴担任编剧。影片以针对东京峰会会场的大规模爆炸案为开端，讲述了身为侦探的柯南与公安警察机智较量的故事。岩井俊二编剧导演，周迅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将于本周五上映。对于这次的这部新作，岩井俊二提到，自己将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与想法融入其中，它将是一部更加复杂、更加触动人心的作品。郑伊健主演的《三国杀幻》讲述了两件神秘锦囊背后英雄门的传承故事。动画电影《恐龙王》中，陆地霸主特暴龙班大师将踏上漫漫的寻子之路，展现父与子之间既相依又独立的情感。将于本周五上映的影片还有温情萌宠电影《我的冤家是条狗》、冒险片《破梦游戏》等。由哈利波特系列原作者 J.K. 罗琳担任编剧的奇幻电影《神奇动物：格林沃德之罪》将于本月16号在国内上映。片中瑰丽神奇的魔法世界和形形色色的神奇动物将再次令观众大饱眼福。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邓布利多、厄里斯魔镜等哈利波特元素将重返荧幕。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由疯狂动物城原班底参与打造，讲述了主人公拉尔夫与于尼洛普将在互联网中寻找游戏甜蜜冲刺中失落的拼图的故事。这部影片将于本月23号登上国内大荧幕。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下午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8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 哎，这个新的声音出现了。今天我在推送里面这个标题啊，给大家写了一个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你的最爱是谁？这听起来好像前后不搭是吧？我们在最后呢也跟了一句，我说今天是新生来袭， 嗯， 欢迎贺林。 好，大家好，第一次在四点有戏的电波当中跟大家见面啊，之前都是什么876资讯啊，诵读小站之类 的。刚听了你的资讯吗？ 对，刚录过资讯 啊，这人就又出现在这个直播节目里了， 好神奇啊。 每次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听贺林的声音的时候，都知道那个他刚才提前录的啊， 对， 已经录制好的，剪辑好的876资讯，每次是最新鲜的资讯，而且特别用心的是每次在我们这个时段之前呢，都是关于影视方面的资讯， 对，跟咱们的内容有联系的， 是， 嗯， 今天见着真人了。今天让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听见你的声音啊，非常高兴今天贺林来到节目， 嗯，谢谢大家。 那今天新生来袭，还有一位。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是不是各位已经有一点热血沸腾的意思了？我想可能这个音乐太熟悉了，是吧？很多他的粉丝们应该对这个音乐特别特别的有感情。 对， 这个音乐是 大家听出来了吗？名侦探柯南。 哎，名侦探柯南。福尔摩斯已经在平台当中第一个发言，他说啊，这个票房毒药，他说我呢啊，没说你啊，他说票房毒药，今天聊柯南啊。这是又把人柯南往悬崖底下推的节奏， 这个绰号是什么意思？ 我跟赵亮说什么什么的可能叫完，要完是吧？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今天呢不一样，今天来了我们非常非常专业的同事啊。我说这个专业呢，一方面是他在节目当中很专业， 嗯， 我们北京电台的法律节目的这个同事崔李雷今天在节目当中叫现身了，欢迎一下李雷。 哎，大家好，我是李雷。 欢迎李雷。李雷在旅游节目当中来的时候跟我们聊他到日本旅行的一些故事。 是的， 特别 跟大家聊过很多内容。 特别好啊。 这次聊。 这次聊他在日本旅行的时候。碰见柯南的故事。 看电影。 这个柯南让李雷来我觉得特别合适。我跟贺林今天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合作。 是的。 跟李雷呢也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聊一个关于影视的话题。 今天李雷聊一个不那么严肃的，不像法律一样那么严肃的话题，所以敞开聊。 为什么 还是破案的？ 对对 对，其实还是破案的， 跟您的工作 真是 有点关系， 对吧？ 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让你来就是推理来了。 而且那个我们今天所聊的这部电影，即将上映的这部柯南的电影，不仅仅是这个公安机关破案，这里面还牵扯到法院和检察院。 那您聊出点逻辑来。 你知道平时在我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大家可能。对我们这个聊天的氛围不太了解，就是李雷参与进来的更多的话题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在这个行业当中，他是法律节目的主持人记者，所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跟咱们的法律部门打交道，每次都带回来第一手新鲜的资讯。所以今天你看聊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推理对李雷来说再合适不过。哎，而且李雷啊对于这个日本动漫他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是吧？ 但是也挑哈， 你都 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动漫，比如说像大家， 你别往回缩呀， 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像蜡笔小新啊、樱桃小丸子啊，我可能就不是很喜欢。 怎么了？觉得太低幼了吗？ 就是 你注意说话，有人喜欢、坐旁边的。 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燃的那样的。 这个算是比较燃的吗？柯南？ 柯南还好。 你觉得是比较燃的？其实， 比如说《海贼王》啊。妖精的尾巴， 你是要成为海贼王的、 就是那种玄幻的打的爽的那种，哎，我喜欢。 今天我就说，我刚才上来之前，我跟他们俩说，我说今天我是一个旁听者啊，因为真的是对他们的所喜欢那个领域涉足的太浅太浅。我刚才还回忆了一下，李雷都不知道啊，这我跟贺林说，我说我不叫小的时候了，不敢说小的时候，中学时候啊，少年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同学中间，那时候还是《圣斗士星矢》啊。还有什么七龙珠啊，那时候是一开运动会几本书都翻烂了，传来传去大家看漫画，然后受这个、为什么会看这些漫画，其实还是因为当时的动漫先进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圣斗士星矢 TV 版 对对对、TV 版动漫进来之后大家就非常喜欢，但是我那个时候呢也就是浅尝辄止，就人家那几本书呢我看个封面差不多了， 后来是不感兴趣呢还是说不敢深入的 学习学业太忙、 重视学业、 就我那时候太轻松了是吧，所以现在张帆做主持人，然后我只能在这做嘉宾， 哎呦那咱们换个地方。刚才说这个柯南啊，为什么说到他，李雷也起了个头，柯南后天就要来了， 是后天是吗？ 后天啊，周五啊，新的这个柯南应该是第22部剧场版、 对对对对，它是从22年前开始每年一部， 但是不是每一部都在咱们国内上映？ 当然、 不是、我想想、我上次在电影院里看的柯南的剧场版是那个《沉默的15分钟》，那个应该是、 接下来我就要沉默15分钟了， 对，是十几部来着。 没关系， 我想不起来， 咱们这样 记不住了。 问问时间，对，哪年？大概几年前？ 哎呦，也得有4-5年前了吧？ 差不多。为什么我说李雷说这时间特别准确呢？因为这一部是引进中国内地的电影院线的，第5部柯南。 第五部柯南啊，这第五部啊， 已经第5部，就是22部当中，这是引进的第5部。其实在这之前，大家可能都是通过网站，是吧？通过各种资源来看。 对对对。其实《沉默的15分钟》。在柯南电影版里面不算最好的， 不算精彩的 啊，中间的都不算，下游的， 火 得算下游的水平。 那您给推荐一部上游的， 上游的水平，比如说那个《贝克街的亡灵》《迷宫的十字路口》，然后《天国倒计时》，《银翼的魔术师》，这几个比较好。 你看你 这几部比较 好。贺林呢？柯南？ 我呀，我其实是小时候啊。真的是小时候，大概是小学或者是初中的时候吧，那时候 那就几年前呗。 对，也就在几年前吧，就是上那种像音乐课、美术课了，老师可能就是 课程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就给我们放一些动画片。 嗯，你们上课 啊？对对对， 课程不紧张，放动画片。 这个欣赏动画、动漫作品也是一种艺术鉴赏嘛，对吧？也跟那个课程相关的。 时代不同啊。 但是呢，其实给年幼的我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比如说，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柯南那个有一集叫做跟这个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有关 啊，站立的乐谱。 然后，天哪！一弹那个就要死， 站立的乐谱，是是是是是。 然后之后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去欣赏贝多芬的这一个其实非常优秀的、非常优美的作品。 其实那个电影那部并不是柯南那个电影里面最吓人的，最吓人的我觉得是贝克街的亡灵，真的很恐怖。 是吗？ 因为我看贝克街的亡灵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一个人在家里看还是害怕， 细思极恐 啊，还是害怕。 当你知道的越多的时候，你反而想的越多，然后就后怕，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你看你们说的这个柯南啊。特别是李雷如数家珍，就是他确实很熟悉很喜欢， 对对对， 就这样他跟我说，他说很谦虚啊，他说那个比他喜欢咱们同事里边还有 那还有、 啊、还有好多特别喜欢， 因为柯南的 TV 版已经出了八九百集了嘛，其实我只看过前一两百集。 你说有没有人能全看过 啊？有啊有啊啊，咱们同事当中就有他，而且他并不是说那个，比如说我隔两三年把这两三百集看一遍，人家是一周一周的追，一周看一集，人家已经追了很多很多年了。 他会不会就是研究这个，比如说像有人是红学迷，他研究红楼梦，然后这人就 男学迷 啊，对啊，包括现在像那个你去日本如果去鸟取县玩、可以去那个青山刚昌纪念馆嘛， 这是作者 啊，对，那个里面还有这个柯南的塑像、然后你还可以跟柯南一块去破案，可有意思呢，那个地方我玩过一次， 全方位的了解这部作品、 对对对， 这就叫粉丝， 真的 是吧， 是 确实粉丝， 铁杆粉、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柯南啊，我说你们都是特别喜欢又特别熟悉，这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柯南掀起了一阵中国的这个粉丝热呢？基本上就是在20年前差不多，那个时候刚刚进来，然后大家也都是先看了他的 TV 版的动画， 对， 是吧？ 对 对。 然后慢慢慢慢的，可能有一阵儿就是大家觉得哎有剧场版了，剧场版呢在网上可以看到。再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发现哎剧场版中国内地引进了，所以呢这一次你看啊，他们叫第五部《名侦探柯南》的内地引进版。他们就给他这样定义了一下，说有无数的中国的观众应该是第一次拥有柯南的电影票。 就之前一直都不知道正规院线去看 的。对 对, 对，很多人应该是这样。 的确是，而且这部电影在日本的票房还是不错的。他这个在日本的票房应该是超过了上一个柯南剧场版。 你知道他还超过了什么吗？他甚至在当时跟什么电影正面遭遇了、跟复联三， 对对对， 复联三在日本上、复联三在头几天的时候都没把他给干掉。你想想， 这就是人家本土的作品嘛，就要支持本土作品，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看，咱们内地院线当中也有很多本土作品啊，这复联三以来啊，是吧？ 所以我就在想，大家这么喜欢看柯南，就支持你们每一部都要去追的这样一个动力是什么？是情怀吗？ 其实不是每一部，就是我看过其中的一些部，因为柯南的剧场版并不是每一部都好看， 是。 他有一个， 这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对，他有一个这个由盛转衰的标志是从哪部电影开始？就是从《站立的乐谱》还是从《世纪末的魔术师》开始？ 是换了坚持之后吗？是换了？ 我觉得可能跟编剧啊什么有关系。像最开始的有几部就不是很好看，比如说我之前看的《沉默的15分钟》，他那种推理啊就很弱。还有去年前年的那部叫夜火的向日葵，他的推理也很弱，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去年叫唐红的恋歌，又回他的事发地又回到了京都，又开始是那种红叶季那种感觉了，然后开始逐渐的我们觉得柯南剧场版又变得好看了又开始有人性，就是更多的人性掺杂在其中了，然后他的推理又更加的让人吸引人了，然后到了这一步我觉得比唐红的恋歌去年好看一些。 你看啊，就是听这个刚才这段话的分为两部分人，我觉得啊，第一部分觉得说什么呢，这是说的这有意思吗？根本听不懂，根本听不懂。有很多人对柯南可能知道名字，就我说的还是稍微了解一点啊，就是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根本就不感兴趣，不懂的。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在今天平台上发言呢，我觉得大多数都是这一类的朋友了，接下来这一类特别的痴迷，而且有人就几乎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一步一步追，都是这样的朋友。那刚才李雷也提到说 柯南剧场版。其实剧场版这样一个名字呢，对于中国观众来讲，特别是对于我们没有对日本动漫有了解的朋友来讲，是一个 有点生涩。 这干嘛要叫剧场版呢？是吧？其实就是电影版， 电影版， 就动画电影， 中国的电影， 对对对， 电影版。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除了要提到柯南之外，也要问问大家，那么多的剧场版，你对哪一部，或者你对哪一部动漫，你是最怀念的？ 哪一部是你的最爱？ 对，哪一部是你的最爱？刚才我们说了嘛，这真相永远只能有一个哈。那这个最爱也只能有一个了。 新几次吧，一次某一头次。 我的天哪！ 就是真相只有一个。 他真的是， 这是里面的台词是吧？另外呢，我们一会儿也会提到关于剧场版，其实大家有很多的非议啊，因为剧场版并不是步步精彩。 对， 而且甚至有人觉得 TV 版做成剧场版就是太商业了。那对这个问题，您究竟怎么看？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三十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刚才听到李雷在说那句就是那个台词的时候，大家了解了真相。永远只有一个，这句话出自柯南当中一个很经典的他自己的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那句话。 对，每部电影版的 剧场版里面都能听到是吧？我们来怀念一下好吧，怀念一下当时在每一部剧场版里面都能听到的这一段，他是如何诞生的，他自己来说。 我是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当我跟青梅竹马的同学毛利兰一起到游乐园玩的时候，却目击了黑暗组织的交易现场。当时我只顾着偷看交易，却忽略了从背后而来的另外一个同伙。我被那个人强灌了毒药。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的身体已经缩小了。要是让他们知道工藤新一还活着，不但我的性命难保，还会危害到我周遭的亲人。在阿笠博士的建议下，我隐瞒了身份。当小兰问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情急之下我化名为江户川柯南。为了搜集那些家伙的情报，于是便住进了父亲以侦探为业的小兰家中。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好啊。在这之中，知道我真正身份的除了博士之外，就只有灰原哀一个人而已。他本来跟黑暗组织是同伙的，但是从组织逃出来的时候，因为吃了跟我一样的药物，身体也变小了。还有就是不管年纪多大，就是喜欢恶作剧，活像个小孩子似的。我的父母，我爸爸是世界知名的推理小说家，提到工藤优作的黑暗男爵系列，在悬疑推理爱好家之间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妈妈叫做工藤有希子，是个20岁就隐退结婚的传说中的偶像女演员，不过现在只是个非常啰嗦的老姑婆而已。表面上我被当作是他们两个人的远房亲戚，最近这阵子都没见到他们。爸爸跟妈妈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很好啊， 身体虽然变小，但头脑一样棒，无所不知的名侦探。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这段听起来是很过瘾的哈， 出现了， 每次剧场版都有是吧？里边 对对对对，很熟悉。 对，是的， 这个刚才提到名侦探柯南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李雷刚才也在讲，就是日本动漫的这个种类太丰富了，有很多很多。 对， 它属于叫推理类型的 啊。对，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体育类型的， 还有体育类型的，像棒球英豪啊、足球小将啊、灌篮高手啊。 对 啊，对。现在好像还有个游泳的叫什么，想不起来了。 就是 泳的也能拍成。 有。啊，腐女们特别喜欢。 好的，好的。 那个刚才说到的这个柯南的这个剧场版，李雷开始就提到说，不是步步精彩， 是 从大概90年代末开始，第一部剧场版的诞生。 第一部剧场版非常精彩，能够排进前几名。 是吗？ 啊，对对对，能够排进前几名。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其他的有一些很多那个系列作品都是这样啊？系列电影， 嗯， 我们说有很多很多那个有续集的，就是续集一部不如一部。 嗯， 就老是那个第一部是最出彩的。 第一部的确是很好，因为第一部啊，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就是这个，因为毛利兰一直不知道柯南实际上就是新一。 嗯。 然后在当时是在那个已经着火的大楼里面， 嗯 啊，什么就那个叫什么火烧摩天楼还是什么， 没错没错， 爆炸了吗？ 啊，对，爆炸了， 即时引爆摩天楼，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两个人是隔着一扇门， 嗯， 然后柯南还是缩小的身体， 嗯， 然后毛利兰是坐在旁边， 嗯， 但谁也没看见谁， 嗯， 但是柯南是用工藤新一的声音跟 他说，你要不要听一下这一段 啊？就那段特别经典，特别经典。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应该是九七年的时候， 嗯， 来自柯南剧场版的第一部的一个小片段。 案发当时，黑川先生原本正在喝酒，并同时使用文书处理机，却不知被什么人从后方重击头部，因而身亡。现场看来，凶器应该就是掉落在死者身旁这个铜像才对，但是我目前还不了解的是这一点。这似乎是被害人所留下的破案线索，但是 JUN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木木警官，请你仔细看着死者的尸体。黑川先生的手上唯一沾上血迹的手指只有右手的小指而已。 嗯，没有错。 那么请问键盘上面到底有哪些键上面沾了血迹呢？ 哦，是 K 木洛跟键盘左边的这个英文全形转换按键。 K 木洛上面沾上的血迹是黑川先生用右手的食指在按下 JUN 这三个键的时候被原本就在他右手小指上的血迹所沾到的，就在意识渐渐恍惚之中提起身上的最后一股力气，硬撑着按下了眼前的键盘。他真正想按的其实是平假名。 那黑川先生所打下的 JUN 指的到底是真那美？ 对，凶手就是担任女佣的中泽真娜美，就是你。 刚才我们回顾的是1997年，这是柯南剧场版的第一部，叫做即时引爆摩天楼。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从柯南开始说起，说一说你心目当中那些特别难忘的动漫，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尤其是剧场版，到底你觉得剧场版好不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还在算双十一装修能省多少钱？ 还在等双十一清空家装购物车？ 甭等了， 全包圆装饰限量99户，双十一超值预售，放名额喽！ 999元每平米，价格不变，升级全房进口实木的家具， 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家具，级别更高，花纹更美，指标更环保。 都双十一了，能送个大电视吗？ 50寸液晶电视免费送。 那还能送个名牌冰箱吗？ 打400-606-8866吧，名额有限哦。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链接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倒计时喽！ 本届狂欢节放出99条锦鲤名额，可不加价同时享受 全房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标配智能卫浴， 价值万余元电器礼包，包括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烟机灶具， 价值3-7万元整装直降超值礼遇， 更免去万元设计费。抢订热线400-606-8866，名额仅有99个。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 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什刹海周边的情况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鼓楼东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以上的路段呢，都是车行不畅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的。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40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你是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4点有戏，我是张帆。 还是张帆，我是贺林，大家好。 欢迎贺林啊，新生初期，在今天4点有戏里面，贺林和张帆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同事啊，对这个柯南、对日本动漫特别的有研究的李雷，欢迎李雷。 欢迎李雷， 大家好。 李雷今天说到这个推理动画，刚才贺林已经解释过了嘛，为什么你们那么爱，我一下就明白了。哎，茅塞顿开，你做法律节目所以喜欢。其实应该是你对很多类型都很喜欢 的。对，但其实说到推理啊，说到推理类的这个动漫作品，除了柯南之外，还有一部非常出名，就是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哦，听过这个名字， 我都不好意思接。 你知道我为什么听过这名字？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查资料的过程当中。 今天一少年是这部，他的这个推理的过程要比柯南要复杂，而且更精妙、更精巧。但是呢，他的这种市场化、商业化做的没有柯南好。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他的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我不是指的人物性格，是外形的塑造上，柯南更讨巧。啊，就更容易对画的那个画风上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而且记得住 啊。工藤新一这个不是工藤新一，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他的风格可能更接近于韩宇良啊，北条司的韩宇良，就是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啊左右，或者是更早啊的那样的作品。 举出作品的名字吗？ 韩宇良啊，北条司的韩宇良。 李雷真是来着了，就是给我们普及了特别多的知识， 就是动漫知识，上下五千年， 小百科，真的是。 其实说到这个电影版啊， 就是剧场版或者电影版， 对吧？对对，剧场版或电影版。昨天跟这个张帆在沟通的时候，我还说呢，就是我看过这些剧场版，我把它分为几类。啊，有一类剧场版是完全独立于 TV 版和漫画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 TV 版是通过漫画画做出来的， 对 吧？那么有一部分电影是完全独立于漫画，跟漫画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它原画作者会参与到？ 有时候也会参与，有时候也不会参与。 有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版本， 对，全新的。比如说柯南的绝大多数的剧场版，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完全，就是它的故事情节，一般是独立于它的 TV 版而存在的， 独立于它是 完全独立 的， 对对对。但是有些剧场版跟 TV 版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比如 甚至是起到承上启下。这时候我举一个美国的漫画，大家动漫啊，大家特别熟悉《变形金刚》 啊， 《变形金刚》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有一个大电影，因为《变形金刚》第一部96集结束了之后，没有讲到擎天柱、威震天怎么死的。 我们先解释一下，你说的这个大电影，它是跟我们现在所说好莱坞的变形金刚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啊， 是完全独立了两个 动画的电影版， 对， 那完全是动画电影。然后等到变形金刚第二部开始，补天士已经当上汽车人首领了，然后那个宇宙大帝的脑袋已经在塞伯坦那个 塞伯坦星球 那飘了，所以说这个中间是怎么衔接的？完全是靠变形金刚的那部电影版。 剧场版和电影版衔接的 啊，对，那部非常紧密，一定要看，你不看的话就不知道第一部、第二部怎么回事了。 也就是说这个剧场版跟 TV 版它是有机结合的， 对，完全结合的，这是这个代表性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它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比如说一个也是叫三大民工漫之一的死神，死神有几部它的剧场版，是基本上独立的，但是呢它一些线索可能和 TV 版是有联系的，比如海贼王当中的一些剧场版它也是和 TV 版有着联系， 有联系 、因为它的线索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呢它的这个随着一步一步的隔几年一步，或者像柯南这样的每年一步的剧场版的推进，那它所出现的人物会和 TV 版的人物是有关联的。 对啊，如果没有关联的话，可能看的时候都找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没错没错没错，基本上 这是三类是吧？ 大概就是这几类。 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如果离开动漫这个领域，比方说很多电视系列的啊一些作品电视剧，它要拍成电影版，有很多时候啊就不太成功。你知道我们老是举什么例子吗？像《武林外传》这样的，对吧？像更多的一些这样特别经典的电视剧或者系列剧，剧集啊，给它浓缩成一个电影的时候，特别为难， 或者是太断章取义了， 对吧？因为要么它是从当中取一个片段， 对， 取一个片段，大家觉得哎呀不够，不充分啊， 对， 张力不够， 对， 要么就是浓缩，彻底浓缩，把所有的故事浓缩在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这个太艰难了，你那么大的篇幅怎么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呀细节不够，这什么呀？就是一锅烩，动漫会不会也有浓缩的这种东西？ 有，也有，就是比如说在高达的动画电影当中啊，在高达 Seed 里面，高达 Seed 你不知道 Seed, 是吧 ？Seed 高达出过十几部它的动漫嘛，那动漫是各自独立的，那么它有一个主宇宙线叫做 UC 宇宙线，那么 Seed 是另外一个宇宙线，然后 Seed 和 Seed Destiny 分别是它的第一季和第二季。那么高达 Seed 的剧场版就出过一个，就是50集它的 TV 版的浓缩， 这怎么做的呀？ 他就是把其他的支线去掉，只留下最主要的主线。 那是不是特别浮于表面上？ 那个剧场版的确好像票房一般般。那、但是相反，高达在高达 W 里面有一个剧场版非常的经典，叫《无尽的华尔兹》。那个非常的经典。 他越说啊，他就说越说的像实验室版本了，越听越细了啊。这样，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关于动漫剧场版电影版的种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朋友更愿意回答，就是你印象当中，你的回忆当中，哪一部动漫是你的最爱？这个最爱永远只有一个啊，更多的人可能说到的是其他作品。哎，这个年代感一下就出来了啊！给大家汇报一下， 咱们的听众 就暴露大家年龄的时候了啊！准备暴露一下。 来，先说一下这个水煮大河马啊，他刚才在上半时段就跟我们互动了，他说《灌篮高手》，我的挚爱，童年回忆到今天，时常还会再看一遍，是吧？这《灌篮高手》对于李雷刚才在讲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他也知道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体育类的动漫，但是对你个人来讲，兴趣不在这里。然而李雷说了一句话，我觉得 但灌篮高手的歌我特别喜欢听， 音乐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是的，是的， 就是刚才对，再说一遍那个字叫 燃。 我跟你说，这是赵亮没在这儿，要是在这儿他就疯了。灌篮高手是我认识赵亮，他的这个所回忆过的动漫作品里面没有之一，就是最爱。 一说就 影响他一生，不是没有，还没到一生呢，影响他这个前半生 啊。 对于很多这个篮球迷，虽然《灌篮高手》里面的篮球我们看起来都很夸张的哈，但是呢，他依然是从感情上他启发了很多人，他激励了很多人。《灌篮高手》，这是水煮大河马的意见。刚才还有人在继续说，神导。哎呦，您这个我们称呼就是这么称呼啊，叫神导 啊， 神导，导演的导啊， 是那个就是神仙的神， 不沈，姓沈，沈阳的沈， 姓沈， 沈导，沈导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龙珠》 啊，《龙珠》 这个跟 鸟山明的作品 同年代的人吧， 《龙珠》 我最喜欢的不是《龙珠》， 《龙珠》你知道谁喜欢吗？经常在四点有戏里面来带班的季童特别喜欢， 对，我跟他不是一个年代的， 是不是年代感出来了？有的时候就会以动漫的这个线索啊，你可以分析出来人大概的受众年纪。 一般情况下，他最喜欢的一部动漫，可能是他那个时候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 没错，没错， 在他那个时候对他产生影响最大的，但有可能并不是说这部动漫是最精彩的，而是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 是是是。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灌篮高手》和《龙珠》很精彩。的确很精彩。 你看沈导刚才就说了，他认为这是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动画，龙珠，在一定意义上，对吧？ 之一。 1984年开始连载，至今还在出。我也看到了他的剧场版到今天还在出，还在出。 对对对。 龙珠算不算是比较早就引入咱们国内的？ 龙珠是比较早 TV 电影。 龙珠的那个 TV 版引进的不算很早， 龙珠 最早的是《圣斗士星矢》。 对对对，有人提到了《龙珠》的剧场版，就是电影版，你看过吗？ 看过一部。 哪部 啊？就是那个最新那个人复活的弗利萨那个， 是这个吗？ 出来吧，神龙，实现我们的愿望吧！ 突然变天了，难不成 是神龙在哪儿呢？说吧，说出你的愿望，无论什么愿望我都能帮你实现。 请吧。 索尔贝大人，您快说吧。 好的，那我就说了，请你复活弗利萨大人吧。 这句后面神龙说了一句话不太容易，因为他已经被四分五裂了，一开始那个被悟空是劈成了几半了，是吧？就是其实在前一部当中已经是这样了，叫复活的弗利萨， 复活的弗利萨。 神导刚才还有一个话，他说连好莱坞都拍摄了龙珠的真人版，可见他的影响力，对吧？ 是的是的， 刚才一说对 还是不少， 非常多，而且喜欢龙珠的基本啊这个都是有阅历的人咯。 是的。 所以你看刚才贺林一听龙珠的时候，他说知道，但是也看过 TV 版的一些，但是没有太大兴趣，对吧？对男孩子女孩子是不是也不一样？就是动漫的吸引力， 是不是大多数喜欢龙珠的都是男性朋友呀？ 而且我觉得这个龙珠啊，它的漫画更好看一些， 他 TV、他的 TV 版拍的， 你要这么说呀、你要这么说，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大部分动漫都是一个感受，说、哎呀 ，TV 版不如漫画，那个剧场版不如 TV 版，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举。 很多这样例子，但是其实有很多 TV 版比漫画拍的更精彩的， 是吗？ 比如说现在正在这个就是人气比较旺的一个这个动漫作品叫《一拳超人》 啊、对对对啊， 他的这个漫画就是他的原画基本上属于没法看的状态， 嚯、 啊、你必须要看 简笔画是吗？ 对，简笔画啊，你必须要看后面别人给他修饰的 啊、 但是我家里也有很多就是喜欢看漫画的一些家人、对，然后呢他就说呢，就说你这个电影拍出来吧，就少了很多你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像你这个漫画吧，比如说它有分格，有一些分镜， 对， 你在翻页之前就可以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啊，会是什么样的，包括一些内心的潜台词、内在语、但是你都给它拍出来之后，就完全限制住了。所以可能一部分朋友不爱看这 TV 版或者电影，也是有这方面的。 而且现在有些这个 TV 版，它会和原著的这种风格啊，就是绘画造型的风格，它会更丰富一些。比如说《进击的巨人》。你看他的漫画的时候，他的画风就相对糙一些，但是在拍成 TV 版的时候就非常的精致。 所以那照着你这话往下说的话，他们说剧场版或者电影版吧，电影版呢，从制作的理论的水平来讲，应该是更精致， 是最高的， 最高的， 是最高的， 那肯定是别的没法比。他投入资金就多嘛。 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大家看惯了他的那个 TV 版， 哎，你说太对了，我给你举例子啊，刚才有人说到了万大伯说的，必须得是哆啦 A 梦的，哆啦 A 梦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这个大家肯定是认可的。另外就是说到哆啦 A 梦这件事情呢，就联系到你刚才说，拍成剧场版啊，用过一次什么技术呢？3D。 啊，对， 你记得那部叫什么名字吗？ 伴我同行。 对， 那个3D 版啊，好多人是特别难以接受的。就是看惯了那个平面的。就是所谓平面的啊。就是 TV 版。我小时候都看啊，我怎么就没看见那个圆圆的那个机器猫一出来， 圆起来不是 怎么成个立体了？这个哆啦 A 梦的那个伴我同行，其实那个故事还是不错的。它里面有一段是讲的他们两个人怎么相遇 啊，对， 怎么见面的，你听听这一段回忆一下。 狸猫， 什么狸猫？说人家是狸猫也太失礼了吧？得，也不能怪你。哈哈哈哈，晚上好，我是哆啦 A 梦。 让一让。是从抽屉里出来的呀。嘿，我是世兄。 你们是怎么冒出来的？ 我们听这个配音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找那个童年的那个时候的回忆。好多动漫都是这样，尤其是在央视播出过的。我们有时候特别接受就是央视的某些版本。有一些动漫的不一样，它可能是你在网上看到的， 对， 是那个台湾配音演员配的。刚才那个柯南 还不太一样， 对对，很多变化。 对， 柯南版就是这样啊。过去咱们看就是台湾配音的比较多，尤其没有引进的更多的剧场版，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你知道这次是柯南来的时候，但是我跟二位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可能有很多的人他还是觉得看那个就是原音更好一些，但是你也要照顾到就是新加入的很多人，他有兴趣，他必须要听得懂。 对， 所以这一次呢，其实由咱们的配音演员，就是咱们内地的配音演员配过的这个柯南的这样一个普通话配音，他还专门做了个这个特辑，咱们节目最后也可以来让大家听一听。 好的，好的。 这回有咱们文艺广播的听众特别熟悉的阿杰的声音。而且有刚才跟贺林说 《甄嬛传》，《 甄嬛传》里面 孙俪的配音者 谁？ 季冠霖 。 对， 先播放的那种。 我叫江户川柯南，是个侦探。 因为我自己本人对侦探这种题材的故事特别喜欢， 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录这个角色就好了。哎，没想到十几年以后梦想成真了。 动画和这个生活融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特别棒，能有这个机会给新一配音，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激动。 拜托，一定要赶上啊，小兰， 新一，帮帮我，我爸爸要被逮捕。 哎，我问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 有点不习惯， 还是不习惯， 不习惯， 对对对 对，不习惯。 特别是 我还是愿意听原音。 可能还有人有不同意见，说愿意听过去那个配音， 可能还是有点 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对 对 对, 对, 对。如果没看过的话，就还好。 好吧。今天特别感谢李雷来到节目里，用很短的时间跟我们来说一下。我刚刚说 了 嘛，慢慢探索。 科普了很多知识啊。 刚才还有人在提到更多的一些动漫作品，知道的不知道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共同来学习一下。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游戏，谢谢贺林今天新生出击第一声。 我对对对，以后会更多的跟大家接触啊， 多来多来多来。 好的，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 在广告之后，即将带来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天见。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